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力的个性印记。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爱音乐，爱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左右乐队 Car 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 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近日，以“律动随心，驾驭不凡”为主题的2017速腾 1.2T 媒体试驾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上演。活动当天，速腾 1.2T 真享版也正式公布售价，为15.38万元。本次活动重点体验了 1.2T 发动机小排量、低油耗、大动力的特点。体验过后，媒体试驾的平均百公里油耗只有3.65升，远远低于工信部公布的百公里5.5升油耗，无不体现了一汽大众2020战略中绿色环保的重要目标，更体现了一汽大众做节能产品的初衷与责任。日前，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将自2017年11月30号起召回2012年11月12号至2016年6月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13年到2016年款探险者旅行车。据该公司统计，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37734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在多城工况和长时间低速驾驶的共同作用下，转向机防尘罩可能堵塞，同时长时间低速驾驶使得防尘罩持续暴露在高发动机舱温度下，可能造成防尘罩扭曲变形与拉杆形成内部干涉，进而导致其损坏，使污染物进入转向机。在此情况下，转向时可能产生异响，或者转向助力减小，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转向助力失效，存在安全隐患。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福利开启，本周五喊红包又来喽！亲，你准备好了没？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红包口令是什么？收听本周五节目，我们会多次公布。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1.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真金不怕火炼，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感谢收听咱们今天的三位真火辣。 哎，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听众群里薛先生的一番用车感受。 提到薛先生呢，他是一个烘焙工作室的创始人，在当地是很受欢迎的。那么他跟他的爱车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今天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哎，谢谢主持人。其实啊，我也就是一个喜欢做蛋糕的人，碰巧呢碰到了其他的一些喜欢做蛋糕的人，给大家服务而已嘛。说说我的车吧，我啊其实一直关注速腾这款车。前段时间呢看新上市的速腾 1.2T 臻享版，很是喜欢。之前的一辆车呢我开了7年，也是到了该换的时候了吧。以前我的车型呢是 1.6 升的，开始啊还感觉动力不错，油耗也还行。可是啊，跟我现在的 1.2T 速腾比，那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以前我担心 1.2T 的发动机属于那种小马拉大车，但是开上了现在这辆车以后呢，我完全打消了顾虑。之前这个销售顾问啊跟我说这个200牛米这个扭矩什么的，我是完全没有概念。现在我感觉到了，这个车从80提升到120，那个劲儿可足了。稍微一不小心我就超速了。平时啊城市里超车一脚油门就过去了，特别轻松。另外啊，我开车关注的还有的就是油耗。平时啊我会给我的客户去送蛋糕，都是在这种城市拥堵的情况。我以前那辆车呢它的平均油耗是9升左右，现在啊这个百公里能省3升油。总的来说啊，这个车真的挺好。 非常感谢薛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用车感受。 嗯，其实薛先生说的很对啊，这台车上搭载的 1.2T 发动机有200牛米的最大扭矩，参数上已经高于市面上的 1.6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所以呢开起来当然是更有劲儿了。 哎，正因为这台发动机的扭矩大啊，而且涡轮介入的转速比较低，再加上大众引以为傲的 DSG 双离合变速箱，让油耗变得很低。 其实薛先生的油耗是6升，但这并不是最低的。 没错没错， 这个车的论坛上有很多人晒出了5.5升左右的一个城市油耗表现，高速更能低到100公里只有4点多一点啊。 哎，确实很省啊。另外再跟咱们听众朋友说，如果您最近要想买 1.2T 速腾的朋友是比较有福气的，因为最近新上市了速腾 1.2T 的臻享版，增加了前排座椅加热等等一些配置功能，那么价钱还要比之前的车型还要更便宜，所以想出手的朋友你可以抓紧喽。 对，赶紧出手。好，那么再次感谢薛先生的分享，这段三味真火今天先到这里。 哎，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等会儿见。 I love you more than I 减肥。 等一下，吃完这顿再减。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快车道福利开启，本周五喊红包又来喽！亲，你准备好了没？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红包口令是什么？收听本周五节目，我们会多次公布。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一点二 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真金不怕火炼，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欢迎回来，三味真火，我们今天来看一辆车，一辆大车。 对，刚才一辆小车，现在一辆大车。 对对对，这个普拉多，2016款的2.7升的自动标准版 啊，普拉多 就是我们常说的霸道， 霸道。 对对对，现在好像没有人这么叫这辆车了。 对对对，不这么叫了。 那好，我们先来听听车主对这辆车的评价吧，先看看优点。 我的车是一汽丰田的那个霸道，就是普拉多，今年1月份买的，现在跑了大概有10000多一点儿，当时买的时候是48万多一点吧，大概办完了。这款车，因为当时买的时候我没有试驾，我看了各个新闻啊，就是说它的越野性能比较好，当时就买了。但是我的车啊是2.7的，感觉吧这个车它的舒适度非常好，比我想象中的，我感觉给我自身我自己感觉啊，它越野车应该是特别硬，但这种款车呢，它是。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特别舒适，舒适度也特别舒服啊、过比如过一个坎儿啊什么的，它就是一点都不颠，就是它的避震系统感觉特别好。 好，优点关注完毕。这个车主其实没有说太多关于这个车的优点啊，只说 时间相对短嘛，他说这车是今年年月， 那也有小半年大半年了。 是。 说这车开起来很舒服，然后悬挂调节的比较软。 他刚才不太说嘛，他说以为这是一个越野车嘛，然后他觉得开起来会可能噔噔的硬，然后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说那个悬挂调的很舒适，所以平常开起的时候还挺舒服的。说这个比较喧。老车这个2700开过吗？ 我开过最早的，就是比这还老一点的那个。 我开过中东版的。 这个我没有，就是之前的老版本的开过 啊，一老的一汽的2700， 对， 其实没有太大本质的区别，就是那台2.7升的发动机，然后搭配这个4速的制动变速箱， 呵，你没把自己咬着。 因为这个世数的真的是太有年月了， 不见得越野车的悬挂就一定会非常噔噔的硬 啊， 只有性能车才会那样。 它是指性能越野车是吗？ 性能越野车， 因为它有的时候 牧马人好像调的就偏硬， 对，因为它如果在那个是它的一个过滤系统，就是在不叫过滤系统，就是它的过滤性能不太好，路感反馈太直接了 啊， 没有什么吸收，就直接就硬邦邦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像这种硬派越野车，一般它都有一个把悬挂就是断开 啊， 这种断开的这种功能，这样的话它能保证一个就是前后行程的一个非常长，这样有利于它户外的一个越野。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这个车关于这个车其他的优点，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呀？ 大呀， 这肯定的嘞，这个头是在这摆。 其实这个普拉多这车，虽然它是2.7的啊，这车就刚才接着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它越野还是非常好的。高刚性的那个非承载式车身，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是的。 这车整体品质就是咱 平常说的小毛病比较少。 嗯，还有一个特点， 就比较抗造的一款车。 对 对、 嗯， 就是你这么说吧，如果咱要是说进藏，那个我们要我们推荐一款什么车，好吧，您可以优先选择一辆二手的普拉多2700。 其实这款车我们有的时候试驾车车队他经常会作为头车去开路着。 嗯，对， 这个车比较多一点。 他们说不是要去进藏拍摄的话，基本只有两辆工作车或到三辆工作车、 嗯。 第一辆就是普拉多2700，这是低配的。 嗯， 高配的是陆地巡洋舰，400。 和开俩坦克进山是吗？ 对。然后还有一批可能是用30的帕杰罗，这几台车在越野性能上是有保障。 嗯。 还有我再说一下这车的优点啊，不挑油， 对， 不挑到什么程度？90号的油现在已经很难找见了， 嗯、 因为现在咱们一般都是92、90、95，对吧？在北京是这样， 嗯， 在东北可能是93和97号油， 嗯， 90号汽油就其实就是等于说是咱们日常使用当中汽油很比正常咱们的家用车用的还要低的标准， 嗯， 那就是说如果你行驶在一些有一些加油不太方便的地方，很多一些汽油它也可以能够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多人说进藏开什么车，普拉多， 嗯， 因为它不挑油， 所以这个车也作为一个远行车的一个首选啊。 对，而且耐造，而且你发现没有，它那个最后那个后备箱的玻璃啊，是可以单独打开的，就是他们很多的这些应用的配置都更适合在越野或者是野外的这个情况下出现。 嗯， 大概优点就是这么多了。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来说一说这辆车的缺点。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真金不怕火炼。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就是动力太不足了，你它毕竟2.7，它的马力才163马力，就是车呀、自重比较沉，然后呢，提速特别肉，这是我非常不满意的，因为当时没有试驾，当时因为资金的问题吧，也是有一个，当时应该买一个3.5的就好，但是他们给我。好多朋友说3.5的非常不错，因为当时车源特别紧张，就没有。如果说换车的话，我可能换一个3.5的，就是排量大一点的。我对这款车总体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动力一个问题。 好，欢迎回来。我们刚刚已经听过了车主说这辆车的缺点，他说动力比较弱，所以之后的一个问题，他说还会不会选这样的、 嗯、 我们问还会不会选这辆车的时候，他说还会选，但是他会选择3.5升的这个排量。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这么说吧，就我的丰田就都叫2700，然后还有叫什么 LX 什么570， 嗯， 还有什么4000是吧， 嗯， 大概就是这么几个排量，但其实包括陆地巡洋舰包括 LX 570，这车开起来的感觉都是加速并没有那么直接那么凶悍，它给人的感觉是还是说加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而是说后劲儿比较足， 嗯， 开起来都是忽悠忽悠的、 嗯、 我是这个感觉，因为当初我开那个中东版的那2700的时候、 嗯， 它加速，我只能说线性，因为就是加速要跑起来靠油。 对，反正你的前段跟中段，你就明显觉得它就上来那速度特别慢，你可能真的全都悠起来以后， 对对对， 你会觉得哦，好像还快一点。 而且这车你要知道，它2吨多重，它停也相对来说比较麻烦，所以这种车给我开起来的感觉就是，想开快一点很难。想停的急一点也很难， 嗯， 就是所以 可能跟他自己车重有关系嘛。 开这样辆的大车的话、嗯，就是您要把这个提前量掌握好，车越重，就像上次我开那个夏朗， 嗯， 我就明显感觉，哇、哦，怎么老急刹呢？我怎么就平常能站得住，后来怎么站不住呢？后来我一想，废话，人家 座那么多，车那么重， 嗯， 所以说这个车重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所以可能就是如果你平时在家是开惯了小车，你再来驾驭这样一款大车的话，会稍微对稍微适应一段时间。老车你觉得呢？它把这个2.7升跟3.5升的这个做了一个对比，那肯定的，开过3.5谁开2.7啊？ 对， 相 对吧， 相对于3.5的那个普拉多来说，这个2.7确实是 稍显吃力， 肉了一点点啊，这确实是，但是。家用的话也是足够， 就正常肯定是够用， 正常开，然后 你就不往山上跑，其实它也是够用的。 掌握一下这个驾驶的时候这一点小技巧，其实这车还可以。不过这朋友那不是这个也不用担心啊， 嗯， 这车马上就要有新的换代产品了， 嗯， 会更换2.5升的自然吸发了， 好像还用那个2.0T 吧， 那个版本的那个2.5升自然吸比这个2.7调的更好， 你说调教 是应该是要搭载2.0T 了， 呵，我还合计什么越活越倒回了呢，什么情况？ 然后如果就像刚才他车主时候说到的，他还会选择3.5版本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款车。 嗯、 但你赫尔可能说这台车上山可能会吃力，是吧？ 对，我说2.7升的话。 但说句实话， 爬坡 这台车、 啊、不这没问题。 这台车反而越到泥地里边，越比公路表现要好。 啊，是吗？ 啊，这个可不是那个。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用3.5升爬坡跟2.7升爬坡，那肯定是3.5升爬坡更舒服一点。 那我能告诉你什么时候3.5的都比2.7的要、 啊、就2.7的相比之下、 嗯、 肯定你在爬坡越野上就会稍显有一些吃力吧、嗯、但这款车毕竟它是一个怎么说运动型的越野型的， 它严格意义上就是最早因为这款车就是为越野而诞生的一款车。 对对对，就像他们俩说的，可能就是那个越难走的这烂路可能表现会越好、嗯、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这台车依然到现在还选用了那个4速自动变速箱的一个原因，它要考虑到有一些低扭矩，包括这个输出的一些、 嗯、 包括一些怎么走越野路面的情况，所以并没有选择一些节油的高速的自动变速箱。所以这套动力组合多少年了？老车这套， 你可以追溯到，我想想啊，再往前 十年， 再往 前十多年， 数两代一直都是4档自动变速箱。 所以说，这车应该都快就讲话，我讲话生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了，是吗？ 非常非常有年头了，嗯， 对，当然也是非常可靠的一套系统。但是我们也其实现在要是真是在马路上开这台车，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参数太低了， 嗯， 而且拖那么重一台车。所以说现在买这台车的人我觉得更多还是情怀吧，就是一般如果想要是开着正经八百想出去玩的都会上3.5，或者当初最早有个4.0的版本，或者就直接再上高一点的雷克萨斯那台570，他们 而且这 款 车 嗯 我也觉得就是像老车说的该等到它换代的时候了， 是 嗯。 行吧，我们期待一下这款车的换代。当然啊，这台车反正目前来讲，如果你要进藏的话，我还是给您一个最优选择，就是还是270可以了，可以开得上去，而且事儿也少。那行，今天三位中火呢跟大家就聊到这里吧。这台车有后续的问题，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哎，我们那个一元购车还有是吧？ 嗯， 还有 还在继续。 对，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的下面下拉菜单点我当中找到这个一元购车，你也可以去试一个运气，看看能不能花个几块钱就把一辆新一代车开回家。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帮提名阖家欢笑，情意